资治通鉴卷第183随祭七，杨皇帝下。大业十二年春正月，朝集使不至者20余郡，使亦分遣使者12道发兵讨捕盗贼。召毗陵通守陆道德及10郡兵数万人，于郡东南起宫苑，周围12里，内为16里宫，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，而其力过之，又欲助攻于会稽，会乱不果成。3月上巳，帝与群臣隐于西苑水上，命学士杜宝撰《水势图经》，采古水势72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目为之，见以纪行9船，人物自动如生，钟磬征色，能成音曲。己丑，张金昌献平恩，一朝杀男女1000余口，又献武安、巨鹿、清河诸县。金昌比诸贼尤残暴，所过民无节疑。下4月丁巳，大业殿西苑火，帝以为盗起，惊走入西苑，逆草间，火定乃还。帝自8年以后，每夜眠恒经济，云有贼，领数妇人姚府，乃得眠。癸亥，立山飞别将甄宅儿众10万寇太原，将军潘长文败死。5月丙戌朔，日有10之，即壬午，帝与景华宫征求萤火，得数壶，夜出游山，放之，光遍岩谷。帝问侍臣盗贼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曰：“见少。”帝曰：“彼从来少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不能11。”那言苏威隐身隐住，帝忽前问之，对曰：“臣非所思，不为多少，但患渐进。”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威曰：“他日贼聚长白山，今尽在泗水，且往日租赋丁邑，今皆何在？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？必见奏贼皆不以时，遂使失于之计，不时剪除。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，今复征发，贼何由息？”帝不悦而罢。荀主5月5日，百僚多馈珍丸，唯独献尚书，或赠之曰：“尚书有五子之歌，威亦甚不逊。”帝亦怒，请之。帝问威以伐高黎氏，威欲帝知天下多道，对曰：“今兹之意，愿不发兵，但设群盗，自可得10万，遣之东征，彼喜于免罪，征物立功，高黎可灭。”帝不义。微出，御史大夫裴运奏曰：“此大不逊，天下何处有许多贼？”帝曰：“老阁多奸，以贼挟我，欲披其口，且复隐忍。” 运之地义，遣河南白衣张行本奏，为昔在高阳典选，滥授人官，为妾突厥，请还京师。帝令暗宴，欲成，下诏蜀威罪状，除名为民。后月余，复有奏威与突厥因图不轨者，是下裴运推之，运处威死，威无以自明，但催泄而已。帝悯而释之，曰：“未忍即杀。”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。秋七月壬戌，季景公樊子盖卒。江都新作龙州城，送东都。宇文述劝幸江都。又后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：“今百姓疲劳，府藏空竭，盗贼风起，禁令不行，愿陛下还京师，安赵戍。”帝大怒，以才主力，旬日一解，乃出之。朝臣皆不欲行，帝亦甚坚，无敢谏者。谏节为仁宗尚书急谏，即日于朝堂杖杀之。甲子，帝幸江都，命越王同与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卿袁文都、检校民部尚书韦金，又五位将军黄甫无义、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。今孝宽之子也。帝以诗留别宫人曰：“我梦江都好，征辽亦偶然。”奉信郎催民相以盗贼充斥，于建国门上表谏。帝大怒，先解其疑，然后斩之。戊辰，平抑孙华举兵为盗，于是基以盗贼充斥，请发兵屯洛口仓。帝曰：“卿是书生，定由匡切。”戊辰，车驾至巩，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，仍令筑城以备不虞。至泗水，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，帝斩之而行。至梁郡，郡人邀车驾上书曰：“陛下若遂幸江都，天下非陛下之有。”又斩之。是时李子通据海陵，左才相略淮北，杜伏威屯六合，众各数万。帝遣光禄大夫陈棱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，往往克捷。八月乙巳，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衡山寇高阳。冬十月己丑，许公公宇文述卒。初，庶子化及至极皆无赖。化及弑帝于东宫，帝宠溺之。及即位，以为太仆少卿。帝姓于林，化及至极冒进与突厥交涉，帝怒，将斩之，以解衣变发，继而弑之，赐庶为奴。至极帝弑极，以上主之故，常卿至极，为化及与之亲逆。庶卒， 抵父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，至极为将作少监。李密之亡也，往依好孝德，孝德不理之，又入王勃，勃亦不知其也。密困乏，只削树皮而食之，匿于淮阳村舍，便姓名具图教授。郡县疑而捕之，密亡去，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，君明不敢赦，转寄密于游侠王秀才家。秀才以女弃之，君明从职怀义告其事，帝令怀义自击敕书，与梁都通守杨汪相知收捕。汪遣兵为秀才宅，是职密出外，由是豁免，君明秀才皆死。围城宅让为东都法曹，坐事当斩。欲立黄君汉齐其骁勇，夜中前谓让曰：“宅法司，天时人事亦亦可知，岂能守死狱中乎？”让惊喜曰：“让倦劳之始，死生为黄曹主所命。”君汉即破谢出之。让再拜曰：“让蒙再生之恩则幸矣，乃黄曹主何？”因泣下。君汉怒曰：“本以公为大丈夫，可救生民之命，故不顾其死以奉托，奈何反效儿女子涕泣相谢乎？君但努力自勉，勿忧吾也。”让遂亡命于瓦岗为群盗。同郡单雄信、萧剑善用马槊，举少年往从之。离胡徐世基家于渭南，年十七，有勇略，遂让曰：“东郡于公与姬皆为乡里，人多相识，不宜侵略。荥阳、梁都便水所经，飘行舟略商旅，足以自资。”让然之，引众入二郡界，略公私船，资用丰己，富者益众，聚徒至万余人。时又有外黄王当人、济阳王伯当、围城周文举、雍丘李公义等，皆拥众为盗。李密自雍州亡命，往来诸帅间，遂以取天下之策，使皆不信。久之，稍以为然，相谓曰：“斯人公卿子弟，志气若是，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，李氏将兴，吾闻亡者不死，斯人再三获计，岂非其人乎？”由是见静密。密察诸帅为翟让最强，乃因王伯当以献让，未让画策，往睡诸小道，皆下之。让月稍亲近密，与之计事。密因睡让曰：“刘相皆起布衣为帝王，今主昏于上，民怨于下，锐兵进于辽东，和亲绝于突厥，方乃巡游杨越，委弃东都，此亦刘相奋起之会也。以足下雄才大略，士马精锐， 席卷二京，诛灭暴虐，随事不足亡也。让谢曰：无柴群盗，但系偷生草间，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。会有李玄英者，自东都逃来，经历诸贼，求访李密，云：斯人当代随家。人问其故，玄英言：必来民间谣歌，有桃李章曰：桃李子，皇后绕扬州，婉转花园里，勿浪语，谁道许？桃李子，为逃亡者李氏之子也，皇与后皆君也。婉转花园里，为天子在扬州无还日，将转于沟壑也。莫浪语，谁道许者密也。既与密谕，遂委身示之。前宋城卫齐郡房玄藻自负其才，很不为实用，欲于杨玄感之谋，贬姓名亡命，欲密于梁宋之间，遂与之俱游汉绵，便入诸贼，睡其豪杰。还日，从者数百人，仍为游客，处于让营。让见密为豪杰所归，欲从其计，犹豫未决。有贾雄者，小阴阳詹后，为让军师，言无不用。密深结于雄，使之托数硕以税让。雄许诺，怀之未发。会让赵雄，告以密所言，问其可否，对曰：即不可言。又曰：公自立，恐未必成，若立私人，事无不济。让曰：如卿言，蒲山公当自立，何来从我？对曰：事有乡音，所以来者，将军姓翟，翟者则也，仆非则不生，故须将军也。让然之，与密情号日笃。密因税让曰：今四海靡费，不得耕耘，公士众虽多，实无仓廪，为资野略，常苦不及。若旷日持久，加以大敌临之，必患然离散。未若先取荥阳，修兵管谷，待士马肥充，然后与人争利。让从之。于是破金堤关，攻荥阳诸县，多下之。荥阳太守荀王庆，弘之子也，不能逃。弟喜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以讨之。庚戌，须陀引兵击让，让向朔为须陀所败，闻其来，大惧，将毙之。密曰：须陀勇而无谋，兵又骤胜，既骄且狠，可一战擒也。公但列阵以待，密保魏公破之。让不得已，勒兵将战。密分兵千余人，伏于大海寺北林间。须陀速清让，方阵而前，让与战不利，须陀乘之，逐北十余里，密发伏掩之，须陀兵败。 密与让及徐世基、王伯当合军为之。须陀溃为出，左右不能进出，须陀跃马复入救之，往来硕四，遂战死。所部兵昼夜嚎哭数日不止，河南郡县为之丧气。阴阳郎将河东贾务本为须陀之父，亦披伤，率余众五千余人奔梁郡。务本寻卒，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，带领其众徙镇虎牢。让乃令密建衙，别同所部，号蒲山公营。密部分严整，凡号令士卒虽盛夏，皆如背负霜雪。功服简素，所得金宝悉班次麾下，由是人为之用。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凌辱，以威约有素，不敢报也。让谓密曰：“今资粮粗足，意欲还向瓦岗，公若不往，为公所事。”让从此别矣。让率辎重东引，密意西行至康城，税下数城，大获辎楚。让寻回，复引兵从密。鄱阳贼帅操师起，自称元兴王，建元始兴，攻陷豫章郡，以其乡人林世宏为大将军。召治书侍御史刘子义将兵讨之，师起众刘石死，世宏代统其众，与子义战于彭里湖，子义败死，世宏兵大振，至十余万人。十二月壬辰，世宏自称皇帝，国号楚，建元太平，遂取九江、临川、南康、宜春等郡。豪杰征杀随首令，以郡县应之。其地北自九江，南及番禺，皆为所有。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，以虎贲郎将王威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父，将兵讨真宅儿，与宅儿遇于雀鼠谷，渊众才数千，贼围渊数匝。李世民将精兵救之，拔渊于万众之中，会步兵至，合击大破之，抵叔伯骨肉。蔡王至饥，每不自安，疾病不呼医。临终谓所亲曰：“吾今日使之，得保首领，莫于地矣。”张金称、郝孝德、孙宣雅、高士达、杨公卿等寇掠河北，屠县郡县，随将帅败亡者相继，为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、清河郡丞华阴杨善惠硕有功。善惠前后与贼七百余战，未尝复败。帝遣太仆卿杨义臣讨张金称，金昌营于平安东北，一臣引兵直抵临清之西，据永济渠为营，去金昌营四十里， 深沟高垒，不与战。金昌日引兵至义臣营西，义臣勒兵换甲，约与之战，继而不出。日暮，金昌还营，明旦复来，如是月余，义臣竟不出。金昌以为怯，屡逼其营，力辱之。义臣乃谓金昌曰：“汝明旦来，我当必战。”金昌义之，不复设备。义臣减精骑二千，夜自馆陶济河，似金昌离营，即入击其垒众。金昌闻之，引兵还。义臣从后击之，金昌大败，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。月余，杨善会讨秦之，立立木于市，悬其头，张其手足，令仇家割食之，未死间割殴不辍。诏以善会为清河通守。涿郡通守郭炫将兵万余人讨高士达，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，乃进建德为军司马，悉以兵授之。建德请士达守辎重，自减精兵七千人拒炫。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，遣人请降于炫，愿为前驱，即士达以自效。炫信之，引兵随建德至长河，不复设备。建德袭之，杀戮数千人，斩炫首，献士达。张金昌余众皆归建德。杨义臣乘上至平原，欲入高基伯讨之。建德谓士达曰：“历官随将，善用兵者无如义臣。今灭张金昌而来，其风不可当，请引兵避之，使其欲战不得，作废岁月，将士疲倦，然后乘舰击之，乃可破也。不然，恐非攻之敌。”士达不从，留建德守营，自率精兵逆击义臣，战小胜，引纵酒高宴。建德闻之曰：“东海公未能破敌，据自今大，或至不久矣。”后五日，义臣大破士达，于阵斩之，乘胜逐北，驱其营，营中守兵皆溃。建德于百余骑亡去，至饶阳，乘其无备攻陷之，收兵得三千余人。义臣既杀士达，以为建德不足忧，隐去。建德还平原，守士达散兵，收葬死者，为士达发丧，军复大振，自称将军。先是，群盗得随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，独建德善遇之，由是随官稍以成降之，声势日盛，胜兵至十余万人。内史侍郎于世基以弟误闻贼盗，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，世基解一损表状，不以实闻，但云：“蜀窃狗盗，郡县捕逐， 行当舔尽，愿陛下勿以介怀。帝良以为然，或仗其使者亦为妄言。由是盗贼遍海内，县莫郡县，帝皆服之知也。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，列状上文。帝叹曰：“我初不闻贼遁如此，义臣降贼何多也？”士基对曰：“小妾虽多，未足为虑。义臣克之，拥兵不少，久在捆外，此罪非宜。”帝曰：“轻言是也。”拒追义臣，放散其兵，贼由是复胜。至书侍御史韦云起合奏，侍姬及御史大夫裴运指点书要，维持内外，四方告变，不畏奏闻。贼数十多，裁减言少。陛下既闻贼少，发兵不多，众寡悬殊，往皆不克，故使官军失利，贼党日滋，请复有司结正其罪。大理卿郑善果奏：“云起嫡子名臣所言不实，非毁朝政，妄作威权。”由是左迁云起为大理司职。帝至江都，江淮郡官叶建者专问理想封伯，封则超迁城守，伯则率从亭解。江都郡丞王世充现同境平封，迁通守。溧阳郡丞赵元凯现义尉，迁江都郡丞。由是郡县境务刻拨，以充贡献。民外为盗贼所掠，内为郡县所负，生计无疑。加之饥馑无食，民时采树皮叶，或捣稿为墨，或煮土而食之，诸物皆尽，乃自相食。而官食由充任，历皆未法，莫敢振就。王世充密为帝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，由是亦有宠。河间贼帅隔迁拥众十余万，据豆子港，自称燕王。帝命王世充将兵讨斩之，亲将渤海高开道收其余众，寇掠燕地，军事复振。初，帝谋伐高丽，弃械资楚，皆基于涿郡。涿郡人物殷富，屯兵数万。有林朔公夺珍宝，诸贼竟来侵略。留守关虎贲郎将赵石柱等不能拒，为虎贲郎将云阳罗毅独出战，前后破贼甚众，威名日重。石柱等因计之，亦将作乱，先宣言以激其众曰：“吾辈讨贼硕有功，城中仓库山积，志在留守之关，而莫肯散失以济贫乏，将何以劝将士？”众皆愤怨。军还，郡丞出城后议，亦因直之，陈兵而入。石柱等惧，皆来听命。 乃发库物以赐战士，开仓廪以赈贫乏，境内咸服，杀不同级者渤海太守唐一等数人，威震燕地。柳城怀远并归之。一处柳城太守杨林府改郡为瀛州，以襄平太守邓浩为总管，亦自称幽州总管。突厥朔寇北边，召晋阳留守李渊率太原道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，使突厥方强，两军众不满5000，仁恭患之。渊选善骑射者2000人，使之饮食射止一如突厥，或与突厥遇，则四遍击之，前后屡捷，突厥颇惮之。